人，没加上落印，活活梦着十字街口。曾经问过为何，如今又没换咗，谁是你，谁是我？也许不愿回忆以往的经过，也许找不到回忆收归过往的错。我厌了没快乐，也